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25集，大抵行到了山脚下，阿音开始觉得冷意难忍。罗刹四季无冬，自然不知鬼化人身会不会畏寒，他心头也有疑惑，此时却无法解，只能硬着头皮往上走，但有些许后悔，自己应当好好穿裤，或许应当再像竹寒那般，脖子上系个护颈的棉圈，看着也是好看。身体倒下的那一刻，痴女想的意识， 这下他总归会心疼吧。 冬日里天色黑得快，阿音醒来的时候撞过钟，疗房内昏昏暗暗，烛火摇曳，而榻边坐着个手臂支撑着腿打盹的男人，他迷迷茫茫叫了声， 关城， 随后意识逐渐清晰，才发现那人戴着蒲头，自然不会是他，扯了被子向里面躲了躲。 你是何人？ 药叉转醒，扯着他纤纤柔荑，故作深情道：“ 阿音，我是你的关城，我为你还俗了。” 阿音扯了扯嘴角，心下了然，一脚毫不留情地踹过去。 死小鬼，你便是做人也要浑身这么绿啊！ 他还扯着那手不放，阿音卯足了劲儿推搡过去。竹寒端着个托盘推门进来之时，看到的就是这般场面。阿音同药叉愣住不动，他绷着个脸，也不知满身寒意是外面带来的，还是自身散发出来的。走近撂下盘子，一碗清粥放在桌上，转身就要走。阿音见药叉还在呆愣，背着竹寒又踹了他一脚，两人对上彼此目光。阿音眼神向门外看，药叉点点头。 竹寒小师傅，我先去解个手，劳烦您代为照看小妹。 他内心纠结，刚想出声拒绝，药叉已经消失不见，只能轻叹了口气，立在榻边不动。阿音挂着讨好的笑，仰头望他，还要委屈开口。 小师傅，你不理我着实不太可爱。 他放下托盘，下意识的合掌，低头给了他一缕目光，像是施舍，又像是偷偷溜出的垂帘。 阿音施主无需假笑，在下见您刚刚同药叉施主，倒是真情流露，做不得假。 话说出口，他胸前起伏，满心后悔，而阿音笑意僵在脸上，心里咯噔一声， 这是在吃醋。 阿音陷下两难，他纵观过多少长安城中的姑娘，学习他们举止作态，可断然不知道心上人吃醋又该如何应对。没等他开口，竹寒背身试图把衣角从他手中拽出。 我要走了。 阿音放他落荒而逃，声音在后面追着道， 你脸红起来，又变得可爱至极。 药叉见人疾步走出去，赶紧钻进了疗房，紧拽着身上的披风，还要试图钻进阿音被子里。他拽了过去，说道：“ 做甚？”“ 冷。”“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了。” 药叉没有撒谎。 “是真的冷。” 阿音想着自己没穿亵裤，说道， 把你的裤子脱给我，我们回去。 不给。你这就回了？我还以为你要赖在清觉宗不走，这宗庙虽然是在郊外山上，却真建得不错，不知道盈利如何，若是好的话，将来我也弄个。 我要带他下山而不是上山，你懂什么？那我们穿行回去。 药叉又摇头道：“ 不可，车马还停在山上， 我刚出了门就觉得实在是冷，心想你那放荡做派不冻死个半路才怪。那我给你也带了件氅子，披上应付下吧。 阿音点头，捧起那碗粥开始喝。 还真喝，又不会饿，倒在外面即可。 阿音满眼鄙夷，万一是他亲手给我做的呢？ 清觉宗有专门做饭的阿婆，你实在是吃香。 阿音也明了，但不知怎的，看着是竹寒亲自端来的，只觉得非吃不可。瓷制的勺子拨了拨粥碗，发现白色的表面下藏着几颗绿色圆球，他问药叉，这同你一般绿的是何物？吃起来软绵绵的。药叉搭眼一看，说道， 青豆，蠢材。 当夜一架车马行得低调，阿音同药叉下山，有不知名号的弟子相送，而竹寒跪在正殿行大拜，常叩首，等待一场不会到来的苛责。玩心仍在的年轻弟子都知，千滩极度堕畜生的他怎会不知。长久的寂静有寒风在凛冽，白雪停止下落，那声音沉重忏悔，亦或是有忏无悔，不得而知。 我又错了，我妒忌了。 天刚放青之时，竹寒仍在大殿，直到早起轮值的弟子撞响了今日第一声钟，正殿外陆陆续续传来细微声响，是清早不可避免的片刻喧嚣。程善进殿竟今日投香，看到了弓背苍凉的竹寒有些惊愕。 可是彻夜在此？ 他身体全然僵硬，艰难地起身，发出枯枝被踩踏般的吱呀声。 是，师父。 程善声音浑厚严肃，质问道， 为何呀？ 无边沉默充斥殿内，他似是在逃避，又似是在思虑答案，只有个背影寥寥，倔强地挺着腰板，猜想着主人定然也是一样的执拗，但他仅是心中有结，成善不催，静静地等待竹寒开口，等一个预料之中又或预料之外的回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大抵双方都要失去了耐心，他才缓缓起身，扶了扶膝盖跪出的褶子，只可惜那褶子已有，哪里是抚摸的平的。竹寒合掌对程善颔首， 官程心中有祸不得解，望师父宽容些时辰，徒儿定尽力解开，说最终仍旧不得解。 如何？ 他长呼了一口气道， 便说与师父听，任何苦果官程都担。 程善微微蹙眉，挥了挥手叫他退下，自己走到了蒲团前静香。今日阳光有些大，清觉宗里到处都有弟子在扫雪。阿音撑着伞进寺门之时，竹寒立在中原夜他拉扯他的那条长廊，刚好看得到蓝色身影走过，蓦地他就笑了，正撞上阿音到处寻找他的视线，四目相对，有情思暗涌。他不理会他收回嘴角之举，浅浅的回笑，还要照例进正殿，同程善宗师说今日来听竹寒小师父讲宗法。程善仍旧温和，心中却自有打算，只道， 啊，他今日身体不适，请竹红为阿音施主讲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